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。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，嗱，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，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。第一种系银级订户，即系每个月俾$10，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，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，包括书啦，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，例如卫衣啊、T 恤啊等等，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，同埋《癫狗日报》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。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，每个月月供$30，咁啊，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，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优惠，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。第三种就是钻石级的订户，每个月给$100的，就是支持我们$100的，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这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的优惠，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由郁敏编著和亲笔签名的新书，就包埋本地和海外的邮费，直接寄到阁下的府上。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又到咗何容兴嘅足球世界时间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又系托阿兴哥嘅面子啊！ 我千祈唔好咁讲， 请到我哋即系最尊俾面嘅最尊敬嘅梁守志先生， 多谢你。咁啊，上个礼拜我哋就即系香港嘅一个足球嘅 icon 广播佬啊，何老监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即系另一个 icon 啦，即系讲起喺足球圈里边咧，我哋称呼佢啊嗱，我起码我会尊称佢咧叫做港班嘅費格遜，OK， 冇人唔識嘅，即係喺香港球員裏面， 我就稱呼佢咧金牌領隊好啊，定係金牌總監咧？其實都係一樣 嘅，都係一樣咁嘅， 都係一樣。 嚴格點樣細分一個 manager 同埋一個 coach 咧？一陣間咧，我哋請阿 Peter 咧，佢專業咧就係即係分析下球會裏面嘅分工合作啦。係 啊， 係咪？咁啊，即係最近呢兩日咧，城中嘅熱話咧，就係除咗我哋關心立法會嗰啲事情之外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 都係立法會嘅， 係啦，都係立法會咧，都係關心嘅嗰個審計報告，關於呢個足球總會嘅鳳凰計劃 啊。咁呢個鳳凰計劃當然審計處已經俾咗一個報告，咁而足總嘅人喺上個禮拜亦都去咗立法會，終於就俾立法會話佢哋去預備得唔好，會係喺下個禮拜再嚟講次。但係有一樣嘢，我覺得係好唔開心，喺呢個審計報告裏面有提到話有啲委員係幾年先去開咗次會，咁其實大家不知道，有些人也都講了，這個人就是講霍振廷先生。我想是講一樣嘢，其實很不啱話霍生冇去開會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足球總會裏面咧，佢嘅職責其實佢嘅名銜咧就係會長，下面有咗主席。咁作為一個會長，你想想會不會應該每個月或者每一次的會他都應該離開，他應該就是同人大會他才離開的。不過在很多年前當足總改了個執委制轉做這個董事制之後，都當他是一個董事的方式，所以人哋就覺得他要開會，亦都冇人肯同佢澄清翻，佢係唔需要嘅。作為一個會長，點會要成日嚟開會啊？咁當然，大家見到呢12年喺梁孔德帶領之下，其實呢個足球總會真係好差。希望喺未來大家會做得好啲啦，因為我哋都係屬於一個足球圈人，我唔希望足球而家睇見百零人、千零人已經話好好，俾人覺得係一種唔值得去睇嘅體育嚟嘅。 嗱，頭先你提到就係話，即係阿梁主席帶領呢個即係球圈裏邊做得好差。嗱，呢個你頭先講緊 ，OK？ 嗱，過去幾任主席啊，包括咩康寶區啊、許俊輝啊等等，幾任主席嗱，你點樣評價過往啲主席？ 許生咧。 就同我泰國關係太好啦，所以如果我話佢好咧，好多人都話，因為我講真，我係南華會出身嘅，咁許生亦都係南華會嘅，喺我見咁多任主席嚟講，真係許生勞心勞力係做到最好，不過亦都係最慘嘅一個，因為佢做緊主席嗰陣，佢都仲係孭住一隊南華會喺度，雖然。我冇份係喺受惠於佢帶嘅南華會，高佬有份啦，因為佢嗰陣佢而家仲有批黃文偉啊、陳國雄啊、梁兆啊，每年咧佢都用帶，以前仲有帶住佢哋，每年都有出去玩。但係好生真，許生真係佢做足總嗰陣，佢係用一個主席嘅身份、足總嘅身份去做嘢，佢唔會偏幫南華會，但係好多人攻擊佢。都係講啲 嗱，我同意嘅。許俊輝即係做主席嘅時候咧，許生做主席嘅時候，佢照顧啲球員好無微不至。咁但係近年咧，我都見嘅，除咗高佬之外咧，我見頭先你提過嗰啲球員，譬如阿陳國雄啊等等呢啲球員咧，我都見佢咧就係經常同阿許生去飲茶啊、交際社交場合啊咁樣嘅。喂，高佬你冇份喎，係咪啊？ 我當然冇份啦，球員要埋堆噶嘛？你話你 個朋友啊？高佬係屬於唔係文輩， 我係唔係啊？我唔屬於任何人，我係唔屬於任何人，我獨行獨斷嘅，我係唔理嘅。但係講開講啊，許生其實對足球係好有貢獻，因為點解咧？銀禧都係佢有幫手先， 有幫翻， 係啊，成立銀禧嘅，記唔記得？ 係 嘛？佢許生都問過我好多意見嘅，唔知道我個意見係啱唔啱，佢都自己翻嚟諗。 即係有吸納嘅， 係。 余錦基都做過主席㗎啦， 接近。余錦基康寶區呢幾個做主席嘅時間，亦都真係好辛苦，因為喺足總最慘嘅時間就係由好一路開始滑落嚟啊，所以佢哋同埋對外啊、對內啊，因為嗰陣亞洲嘅足協。又改咗有個叫做東亞，有咗東亞杯先至有余錦基有啊康寶區佢哋去做，所以佢哋係比較辛苦。亦都我自己當日仲係執委會制嘅。咩叫執委會呢？以前足球總會嘅方式咧，就係、是、每一隊甲組就有一個人去代表嗰個會出席。另外喺月餅組嗰幾廿隊裏面就有六個月餅組。咁後期點解要改制呢？就好多人話：，六個月餅組控制咗你哋成個足總。其實我當時已經話，佢得六個人，我哋有14隊甲組。如果我哋自己14個人唔團結，如果有14個，你點會俾六個去玩到你啊？就係、是、你哋自己唔得團結。咁又改咗做董事會制，到今時今日，你睇翻嗰所謂啲七個唔知七個定九個董事，有幾多個係足球圈，有幾多個真係識得足球，可以講係比較慘。 Peter， 你我有一樣嘢，你記唔記得啊？以前嘅足球係月餅組都可以影響甲組喎，投票記唔記得啊？嗰扎佢手機就可以影響曬你。 不過我正話都 全華班嘅，係全華班嗰個決定。 有乜可能啊？全世界都冇噶嘛，月餅組喎。 咁不過大家都一人一票，我覺得只要自己團結，其實真係冇得俾人去搞嘅。 係咪先？但你月餅組幾多隊啊，大佬？甲組幾多隊啊？你點救人哋鬼啊？ 但係阿 Peter， 其實我哋講嚟講去都一個制度問題。譬如香港嘅足球制度，由即係喺個殖民地時代到到依家，你覺得個基本嘅缺陷喺邊度？ 其實一路嚟講，嗱時間，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差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嘅香港咧，一路就係跟住英國嗰個方式，我哋係八月。九月開始踢波，英超都係啦，啱啱？但係成個亞洲咧，都係喺1、2月嘅。日本好，韓國好，中國好， 而家都係 泰國咩食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當我哋打亞洲杯或者亞洲嘅賽事嗰陣咧，同人有一個唔同啦，因為人哋啱啱開始，我哋就已經係 狩獵 啦。咁所以其實唔同，所以最近佢哋都醖釀緊會唔會將香港變翻做咁，但係係好難嘅，因為你行之已久幾十年啦。我唔應該唔係講幾十年啦，我自己睇都睇咗咁耐嘅歷史，好難將 某一些東西忽然之間將它來改變的、嗯、而制度來說其實香港、已經是很好的了。以前我記得我的年代邊有現在有體能教練有健身教練有 按摩師 有按摩師有什麼東西。我最記得我自己做領隊 我自己叫做總監啦，因為我不喜歡是領隊，我就用總監的名字，我做我下面就是第一個教練，教練就負責了所有的事、嗯、好的球會可能請多兩個助教幫他手、嗯、那些是過去了的球員、哎、你踢不到了幫下幫下他手了，冇而家分工咁細啦，體能有體能嘅人大，教練有教練界，數據好似嗰陣我哋數據，每場波完咗，即刻又話你睇，喂邊個今日走咗幾多，邊個今日做咗啲咩嘢，邊個今日跑咗幾多步，即刻有個數據睇。 而家有電腦啦，係啦，方便好多啦。好啦，講翻你嗰個出身先，好多人可能唔清楚知道咧，就原來咧嗱，佢讀完書之後翻嚟香港咧。是仰慕球星去做個預備組球員的、嗯、OK 想即是夢想去做球員的。 那時候你是不是打龍門的 打中堅打中堅是真的 怎麼夠膽啊你即當時已經是如日中天了。 其實我就好彩，我讀完書回來我想做球員，那真的我不是一個好的球員，那輾轉就落到去搞月餅組。那搞月餅組之後呢，因為、可能我講嘢或者我嘅交際， 你先講你喺邊度誒踢預備組先？ 星島， 星島， 嗱，所以 星島仰慕你嘅， 跟住何勇兄弟嘅， 所以你話夠邊夠膽，邊度夠膽話去打龍門啦？係啊， 咁所以我搞預備組嘅時間咧，大家嘅聯絡方式做得好好，咁就我第一支嘅甲組球隊咧就係加山，陳耀琴嗰陣揾我，誒 Peter 嚟幫我手啦。做秘書啦，同我做下嘢，跟我睇下點樣啦。我第一份工即係叫做喺足球圈工，就係跟佢係5000蚊一個。 即係佢算係伯樂啦。 係，我係 咁。佢咪係佢咪唯一一個女班主咯。 當年嘅第一個女班主， 第一個， 亦都係真係唯一一個。所以當年我記得跟佢入更衣室。那些外國球員都未試過有女人走入嚟，哇！攞煲攞食，因為入到去個個都除曬衫。 話有咩未睇睇過佢？ 就係咁講啦。有乜嘢啊？你哋使乜咁緊張啊？啲人搶衫搶冇嘢， 大大細細都見過係嘛？ 好啦，正因為咧有乜嘢都未見過咧嚇，嗱阿 Peter 咧就喺球員裏面幾十年，咁啊亦都帶咗一啲相上嚟嘅。 我哋睇啲相先啦， 睇啲相啊，睇下佢過去幾十年。里面有啲咩威水嘢啦，系咪？啊 ，OK， 嗱呢张咧，嗱呢张系曼联喎。 呢一张你睇翻咧，系真系而家睇完呢张相，好好唔开心嘅。点解咧？ 特别而家闭门， 你喺后边坐到满嘅。嗯，当时喺南华会咧就搞过四次嘅曼联，呢一次应该系第二次。你睇下後面係滿曬，仲有一樣嘢，唔止滿座咁簡單，我哋嘅飛係喺幾個月之前係賣曬飛，啲人係要排隊通宵嚟去買飛賣曬。我最記得嗰陣真係俾人鬧啦，一路係咁俾人鬧， 冇飛， 冇飛。 OK， 下一張，呢張係 呢一張係比較特別啲，攞啲個。足同呢個杯嘅時間咧，我自己上台。其實之後我隔離嗰個就係邱建威，佢、都覺得我好怪，點解我會走上台攞呢個杯咧？因為我從來冇，因為我自己我心中明白，我第二年我就落山啦。我當時我諗呢隻杯就係我最後一次。當時我的想法就是最後一次代表南華上去，所以我帶著班球員上去攞啲。 我有冇認錯啊？ 陳耀琴啦， 陳耀琴啦， 後面就康寶區啦，再啲邊就係林建明啦，我隔離就係邱建威啦，再隔離嗰個鄭少聰。 係呢啲都係即係球星嚟啊！當時 ，OK， 下一張呢張咧，呢張又攞咩杯啊？呢張 呢一個。都是聯賽冠軍，當時就是 東 方王朝的時間了。這一張也都很興奮的攞法，為什麼呢？因為這隻杯是在一個球場三出三入。為什麼會三出三入呢？因為我們那場球是對區騰， 就諗住嗰場波一攞咗冠軍咧，就因為仲有幾場波打，就係已經拋離第二。當時係南華會已經個分數拋離曬㗎啦，咁但係一定要贏波，咁所以我就問足總借咗隻杯，就擺咗喺林建明架車度，諗住一攞咗冠軍咧就拎出嚟影相，點知3-0打到3-3，琴錦青叫人快啲拎翻 隻杯入去，因為再拎翻唔到， 點知跟住又2-0，跟住2-2，3-2又3-3，跟住4-3，最後係贏波呢隻杯。真係，所以你見我嗰個樣係特別興奮嘅攞法。 唔係， 所以 三出係當晚嘅三段。 當晚拎把都有嘅 三出定，因為好肉酸嘅。你喂，你如果跟住嗰四場波輸曬，南華贏曬，佢係冠軍嚟。 就並唔係話三場波。預備三場波都贏唔到， 係 講當晚 即場， 因為你已經係 head 過咗幾多分，你已經係一定， 因為佢贏咗呢場咧就肯定100% 啦。即係你就算贏埋下邊嗰啲，你都 係同我爭分 嘅。我諗資深嘅球迷咧都認到依班球員 嘅 啦。 喂，有一個咧特別要點出嚟嘅，當時嘅教練就係阿陳龍平啦。陳龍平後邊嗰個咧就係。嗰、那個傻福喎，嗰叫係嘛？ 嗰、那個叫希福特，而家已經過咗身，佢係個黑池過嚟，過嚟嘅球員嚟嘅。 質素好高喎、啊。 當日佢喺球場，因為我唔得閒出去接機，係人有一我一個。英國的經紀介紹俾我，邊一個佢打過喺英國打過19歲同21歲國腳青年軍係好好，咁我就叫人去接佢機落嚟跑馬地揾我，佢係帶住個拎埋啲行李咁走落嚟，一落到嚟，因為當時大家記得係好多記者喺球場睇練波嘅，一睇見佢啲球員 Peter。你去找個替身啊！你找個肥佬嚟做教做龍門，佢點撲啊？佢換咗衫出嚟。撲幾下練幾下，冇人夠膽話佢唔係一個好龍門，真係落地嘅波嗰幾年係香港最好嘅龍門。 嗱，仲有一個咧，李建和阿和仔當年後生，佢一路跟隨住你幾十年喎、啊、呢、這個。 和仔可以講一路大家都喺埋一齊啦。佢係由畢偉康話俾我聽呢、這個球員零電嗰陣開始搞波，咁畢偉康就帶咗幾個年青球員過去東方。佢話呢個球員好好啊，佢係當時係打東方，咁但係因為青年軍佢哋嘅人工係好低嘅，幾百蚊。佢話佢夠坐車就唔夠食飯，可以點樣呢？好彩嗰陣我就喺麗新打工。咁我就同老闆講：喂，喺我都要揾人幫我手做下拎信啊咩成講啦。咁就當時叫咗佢入嚟喺嗰度幫手，有一份工，有翻多咗1000多蚊喺 度。好坎坷，好坎坷。我哋你啲仔喺度完先啦，我哋下一節就翻嚟啊。 Okay.